我明白，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，你不会相信，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，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，爱如潮水，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。 2000年 ，Eason 签约香港英皇娱乐，顺应着当时口水歌和 K 歌的风潮，由林夕填词，陈辉阳作曲，为他创作了歌曲《K 歌之王》。这首歌的国语版本由65首歌名组成，前奏使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曲《用心良苦》。陈辉阳将著名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完美地融入到了歌曲当中，所以在旋律上，这首歌会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继续要听的是莫文蔚《盛夏的果实》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， 写进我属于我。 熊根据日本的一首叫《水色》的歌曲改编填词之后呢，变成了莫文蔚 Karen 的这首《盛夏的果实》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，2000年发行的歌曲。爱情永远会带给我们一些伤感和无奈，就像歌词当中说，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也许爱情就像一些果实一样，赤裸裸的让我们不敢面对，又无法逃避。日子依旧要继续，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，什么是漂泊，什么又是停留，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标准的定义。继续要听的歌来自五月天，放肆。 就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去闯，放肆是我的信仰，再不去闯，梦想永远只会又像太重的梦想，还不如干脆不多想。每一个射的浪都会有浪花绽放，我从一边装边欣赏。有多要我们都活在地上，偏偏我就想要飞翔。要挣脱命运捆绑，要推翻玻璃围墙，要站上巨人的肩膀。梦想要的是飞翔，一路都有人阻挡。人们说的荒唐，只是我的心中的天堂。就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去闯，放肆的大脑围墙，不能原谅。如果看得面和我还是这样，就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去闯，放肆是我的信仰，再不去想，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。只要有一颗星光，就看看很远大西洋。我还有一把吉他，我还有一群死党，为什么还不能成长？当我假设生命是战场，就让我进步投降。把伤痕装满手掌，把苦心装满心脏，把歌声装满肺活量。梦想永远是逆光，只有坚硬的模样。会有什么细节，什么体验，就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去闯，放肆的大脑一场，不能原谅。如果很多年后我还是这样，就放肆爱，放肆追，放肆去闯，放肆是我的信仰，再不去闯，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。

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是抱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其实是我借斑驳， 不痛。 Alin 在201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，作曲是李荣浩，作词是姚若龙。听他演唱，细细的品歌词，就会觉得心如刀割哦。说你皮衣忘了带走，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暖手去买的，什么都总会旧的，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，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绝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只抱抱你就放手，像好好的其实心都瓦解斑驳了。寂寞不痛，痛在念旧，越小的事儿越多的感受，时间就像笨小偷，把幸福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当你自由腻了以后，会用激动吻我，用爱悔过。 哇，好苦涩。可是我想在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，或者说你经历感情的伤的时候，听这样的歌词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感同身受哦。那个时候的排毒效果是最棒的，所以呢很多写词唱歌的人，我想他一定要去恋爱哦，不然哪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的经历，写下这么妙的句子，唱这么妙的歌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曹格演唱《寂寞先生》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界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 先生，作词小韩，作曲曹格。最近曹格非常的红，因为他的一双很可爱的儿女啊。我很喜欢 Grace， 因为他真的很丑萌，

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，连接北京通州与河北燕郊的潮白河大桥河龙工程预计将在今年9月份完工，年底具备通车条件。届时开车从河北燕郊进京仅需要15分钟。此外，北京地铁也有望连通燕郊。北京地铁已确定直通河北燕郊、固安、涿州，其中6号线通至河北燕郊，大兴线通至河北固安，房山线通至河北涿州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情节，偶然和你擦肩在这一天，我这才发觉我们有多久没平静聊生活细节。你的样子的确不同了些，对望的瞬间别扭而亲切，你欲言又止闪烁的问候，像只迷失的蝴蝶。他对我很好，他对我很重要，他让我不再漂流成人海的孤岛。回忆是个圈套，若深陷谁也救赎不了，我们的岁月用青春拼掉。他对我很好，对我比谁都好，他让我不再一个人担心与烦恼。关于爱的诀窍，总是事过境迁后才知道。谢谢你那个温暖的拥抱，下次再聊。你说我还穿着白色的鞋，是否曾回到初识那条街？我说我和他环游了世界，遗憾都化成感谢。他对我很好，他对我很重要，他让我不再漂流成人海的孤岛。回忆是个圈套，若深陷谁也救赎不了，我们的岁月用青春拼掉。分手那是承诺要过得更好，虽然留下了我们不完美的句号，人生总有地方回到不了。再次遇见爱，我黯然微笑。他对我很好，对我比谁都好，他 它让我不再一个人担心与烦恼，关于爱的诀窍总是时过境迁后才知道，你在我心上留下的记号渐渐淡掉，他对我真的很好。 千万不要因为爱人对你的袒护包容就认为对方已经接受了你的缺点，其实他八成是在忍，而你们多半呢是处于热恋期当中，你可以嘴上不示弱，暗地里却要悄悄地去改变哦，否则时过境迁，这会成为你们最后决裂的祸根。 像是